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2集，唐默从来都觉得自己运气很差。地球上线后，他一共参加了三个游戏，帮马赛克找书，第一层公塔游戏，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，每一个他都是被人强行拉进游戏的。对于绝大多数华夏玩家来说，他们恐怕只被富文铎坑过一次，被迫参加公塔游戏，但对唐默来说，他的人生充满了悲剧。三个游戏，没一个是自愿进入的。正式玩家都拥有异能，别人是喷火、中毒花，他就拿到了一本书，那本书还特别贱，每天不损唐默两句，他就浑身难受。综上所述，唐默的运气似乎真不怎么好。唐默目光复杂地看向手里的骰子，很快掷出，咚，骰子正面落在了三点上。第三格还没有人去过，唐默一投出这个点数，其他七人纷纷好奇地看着他。站在第四格的两个人面露喜色。马里奥说过，他会把最后一名的玩家留在这里。现在有唐默在，他们暂时不是最后一名了。唐默面无表情地走向第三个格子。当他站到第三格时，忽然，白色格子变换，变成了红色。游戏音乐响起，唐默拧紧眉毛，右手不动声色地按在了自己左手手腕上的大火柴花纹上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 叮咚，触发一级惩罚格，惩罚内容在三分钟内说出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件坏事。 倒霉也不用倒霉到这种地步吧，而且这算是个什么惩罚？看不起人吗？唐默心中无语至极，表面上却没什么反应，脑子快速运转。一级惩罚格，或许以后还会有二级、三级惩罚格。这个惩罚要求不痛不痒，其他惩罚格也会这么简单吗？在思考这些的同时，唐默张了口，语气平静地说： 初中的时候，我曾经在班上最喜欢欺负人，也经常在欺负我的混混同学的凳子上涂满了五零二胶。上课的时候，他不知情地站起来回答问题，裤子被粘在凳子上，露出了内裤，老师至今都不知道是我干的。 顿了顿，唐默脸色不变地看着舞台中央的马里奥说： 毕竟我是个好孩子。 马里奥赞同地说： 不错，惩恶扬善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 与此同时，浦东新区的某个小区外，两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人走进了小区。很快，他们便在小区中央的花园里发现了那六具死相奇怪的尸体。扎着马尾辫的年轻女人蹲下来，仔细查看了每个人的伤口。最后，她回到第一具尸体旁，摘下手套，将手放在了中年男人胸口的致命伤伤口上。年轻女人的手按上去，一道白色的光便从她的掌心亮起。年轻女人闭上眼，眉头锁起，似乎在感受什么。过了三分钟，年轻女人抬头说： 是被那个人杀的。 她指向旁边躺着的一具尸体，接着她又站起身，走到其他的五具尸体旁边，依次用手按在他们的伤口上，最后得出结论： 这六个人是自相残杀死的。 穿着黑色羽绒服的年轻男子皱了眉： 符合二号副本的特点，这附近已经出现了三个这样的抛尸点，附近应该存在二号副本的某个入口。现在不是游戏时间，二号副本安全，我们要抓紧时间找出周围可能存在的二号副本的入口地点。现在以这个小区为中心，方圆500米内都划为二号副本入口的潜在隐藏区，分头去找。12点在这个小区花园汇合。 三人互视一眼，点点头，分头行动。另一边，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里， 第一轮掷骰子结束，八人又投掷了三轮。经过四轮的投掷骰子，所有人都往前前进了十几步。从第二轮往后，唐默的运气似乎有所好转，他一连前进了17格，目前站在第20格上。在第二次到第四次的投骰子中，他踩中了一个奖励格和两个空白格，有惊无险地站在了八人中的第二位。在奖励格里，唐默获得了一朵无敌警察花，和超级马里奥里的道具一模一样，有着奇怪的蘑菇和花。吃了这朵花，唐默将获得五分钟的无敌时间。可惜的是，这朵花必须在拿到手的第一时间就吃掉，不可带在身上。唐默吃下花后，身上闪烁着一层淡淡的金光，远远看去竟然有点像尊佛像。唐默也确实和其他人格格不入，他是最后一个被坑进游戏的，不像前几个触发副本的，他们在花坛边守了一两天，哪怕是陌生人也稍微熟悉一点了。而且唐默游戏开始前还坑了他们一把，让自己最后一个投掷骰子。掷骰子的先后顺序看似不重要，因为骰子点数是随机的，不因为你是第几个掷骰子的人而改变。但在第一轮中，顺序其实最重要。掷骰子这种东西并不完全依靠运气，掷骰子的角度、力气能极大程度影响掷出来的结果。玩飞行棋的时候，有的人经常能掷出六点，一下子前进一大步，不一定仅仅是运气好，有时也是因为他掌握了掷骰子的技巧。除此以外，最后一个掷骰子的人如果踩到了自由跳转格，那么有前面的人参考，可以更好地选择要跳转的格子。唐默也有这个想法，所以才想要最后一个掷骰子，让前面的七个人给自己探路，确定每个格子的内容。可惜的是，后来他亲自上手才发现这个骰子太古怪了，它又大又重，人类根本无法控制它抛出去的点数。每个人抛出去后，骰子在地上自由旋转。四轮掷骰子，唐默每次都在尝试掷出某个固定点数，却从没成功过。应该是游戏本身就扼杀了玩家控制骰子点数的可能性。目前的游戏情况，排在第一位的玩家站在第22格上，其次是唐默的第20格，最后一位玩家站在第14格上。四轮中有三个玩家踩到了自由跳转格，他们还是聪明的，没有选择盲目的往前跃进，而是跳到了有玩家踩过的已知的奖励格和空白格里，或者选择不跳转，待在原地。整整四轮掷骰子结束，最后一个拿着骰子的是唐默。20格是奖励格，唐默吃了花，接下来又轮到中年妇女掷骰子。骰子在空中飞起，飞到了中年妇女的手中。唐默吃了花，一直低着头，看着手中残留的无敌警察花的根茎。花身已经被他吃掉了，只剩下这根细细长长的绿色根茎。这个奖励看似比神奇蘑菇好，但无敌警察花拿到手后必须立刻吃掉，且存在时间为五分钟。之后有其他玩家踩到了其他蘑菇奖励。目前已知，红色蘑菇可补充体力，绿色蘑菇可在十分钟内增强玩家的力气，紫色蘑菇可给予玩家一把锋利的武器，仅存在十分钟。八个人走到了20格左右的位置，也已经触发了其他惩罚格。有两个惩罚格和唐默碰到的第三格一样，不痛不痒，随便就过去了。但是有一个惩罚格，当年轻女人踩进去后，突然冒出了一颗巨大的黑色蘑菇。年轻女人吓得尖叫，她拔出随身带着的水果刀，和黑色蘑菇搏斗了三分钟，终于杀死了这只蘑菇，同时手臂上被咬出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。这个惩罚格是三级惩罚格。和唐默想象的一样，惩罚格也分等级，等级越高，惩罚的难度越大。那么最高的惩罚格是几级？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？唐默看着手里的根茎，目光渐渐紧缩。无敌警察花不该这么鸡肋，五分钟的无敌时间 看似强大，如果以无敌状态碰到那只黑色蘑菇或者其他什么恐怖的惩罚格怪物，这就是神器。但八个人依次掷骰子，下一轮再轮到唐默掷骰子，至少需要十分钟。无敌时间是五分钟，走去下一格要等十分钟。唐默的这五分钟完全浪费在原地，没有前进一步，也不可能遇到任何危险。那么，这朵花存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奖励有什么意义？唐默捏紧了绿色根茎，大脑快速思考，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。这时，中年妇女打算抛出骰子，马里奥却突然说话了：“ 哦，孩子们，刚才我忘记说了，年纪大了就是记性不好。马里奥叔叔今年已经36岁了，在游戏世界里可是个老人家啊，这样重要的事我竟然忘了说出口。” 中年妇女茫然地抬起头看着马里奥，手里捧着没抛出去的骰子。唐默隐约觉察到了一丝不对劲的东西，他的心中涌起一阵奇怪的不安感。不对，肯定不对，有哪里不对？马里奥扬起大大的嘴巴，黑幽幽的眼睛没有情感地看着站在格子里的每个玩家，说是在笑，声音里却带着某种根本没有掩饰的幸灾乐祸。 从第五轮投掷骰子开始，站在同一格的玩家将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效果。以第19格举例，如果你…… 马里奥指向中年妇女， 你现在投到了2点，那你就会从17格走到19格，接着这里成为你的格子。那么在你之后，只要谁踩进这个格子，19格就会触发谁要与你同甘共苦效果。 马里奥嘴边的笑容越来越大，那股子激动和兴奋的幸灾乐祸也越来越明显。 效果触发，无论格子原本是什么，会立刻变成七级惩罚格。只有当格子上只剩下一个玩家时，七级惩罚格才会变回原来的格子。不管是以什么方式，只要格子上只剩下一个玩家或者没有玩家，他就会变回原状哦。 马里奥又补充道， 哦对，你现在走到19格没关系，虽然上面已经有一个孩子了，但他才走到第4轮，谁要与你同甘共苦效果只作用在5轮以后的玩家身上。 唐默缓慢地睁大了眼睛，浑身寒毛竖起。那七人一开始还没明白马里奥的意思，过了几分钟，他们一个个明白过来。中年妇女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，身体发抖。 不，不，你这是要我们互相残杀，你是要我们杀人。 唐默在这一刻终于明白了无敌警察花的作用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